车窗外的天空依然明朗，忙碌了一上午，抽空把视线移向绿色的方向，也让眼睛休息一下咯。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让你 love me 帅到那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学校里我最爱你爱你。 上京牌还不用摇号，北京奥之旅奥迪中心推出多种金融购车方案，无需指标，无需等待，轻松拥有奥迪座驾。详询北京奥之旅010-6137-8888。 玩越野就去澎湃皮卡基地，坦途、公羊、猛禽、索罗德应有尽有，全尺寸霸道巡洋舰凯雷德，野马挑战者大黄蜂，塞纳埃尔法大捷龙，澎湃汽车公园正门185-1964-2139。 450亩地长期招商，现有库房14万平米，整租分租均可，招商热线400-65-40068。450亩地长期招商，招商热线400-65-40068。 历时10年精心打造，京城首家现代化专业口腔全国连锁机构，每年上100万服务人次，以最低的价格、最高的质量回馈广大客户。北京每年口腔为您的牙齿健康保驾护航。 启辰七座 M50V 全新上市，7平米大空间大享受的 MPV， 国产的价格和的品质，关键是大哟！详情请咨询涿州东风启辰 4S 店，电话03123669210。 959资讯快报。 6月21日上午，习近平总书记到山西考察调研，从北京直飞吕梁，随后来到兴县参观晋绥边区革命纪念馆，向革命烈士敬献花篮。习近平说，革命战争年代，吕梁儿女用鲜血和生命铸就了伟大的吕梁精神，我们要把这种精神用在当今时代，继续为老百姓过上幸福生活，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6月22日下午，河北省委召开常委会扩大会议，传达学习李克强总理听取河北工作汇报时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河北省贯彻落实意见。河北省委书记赵克志主持会议，省委副书记、省长许勤、省政协主席傅志芳参加会议。会议强调，规划建设雄安新区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重大历史性战略选择，要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核心地位，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坚决履行好党中央赋予河北的主体责任。要以正式设立河北雄安新区管理机构为契机，保持历史耐心，实施严格管控，坚持疏堵结合，保障群众生活，坚持政府编制规划，规划引领市场，市场配置资源，创新体制机制，搭建融资平台，实现可持续发展，稳扎稳打，系好新区规划建设第一颗扣子。我是赵珊珊，欢迎您继续关注本台其他节目。 说文明话，办文明事，做文明人，树立社会主义新风尚。 涿州电视台携手家天下旅游集团，联合推出《家天下号丝绸之路旅游专列》，11天带您领略西北五省，探访古丝绸之路神秘景点，甘肃、宁夏、青海、内蒙、新疆，赏美景、品美食，坐着火车游天下。报名咨询电话3800-6111-1520-008-6661。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赏美景，品美食，坐着火车游天下。报名咨询电话：3800611-1522-0008-6661。 今天是6月26号，国际禁毒日，我们要依法宣传毒品危害，增强学生法律意识，培养遵纪守法公民，坚决参与禁毒斗争，珍爱生命，拒绝毒品。好音乐99，我总在你身边。 好音乐99， 只要你在我身旁。 幻想不到的

实的捉弄。春风吹着杨柳，杨柳吹日落，灯火阑珊也等你不来。舞会成全音乐，音乐劝你我，劝住你却不再错过。爱着你的我今天长这样，天还要一起闯，你是照进我幸福的光。爱着你的我今天长这样，请和我一起唱，就唱一岁一岁我爱你。爱着你的我今天长这样，天还要一起闯，你是照进我幸福的光。爱着你的我今天长这样，请和我一起唱，就唱一岁一岁我爱你。今天长这样，明天还要一起闯，也是照进我幸福的光。爱着你的我今天长这样，请你和我一起唱，就唱一三一四我爱你。爱着你的我今天长这样，明天还要一起闯，也是照进我幸福的光。爱着你的我今天长这样，请你和我一起唱，就唱一三一四我爱你。 冷漠的心墙。